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一年一度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即将开始，从各地艺考生统计数据来看，全国艺考生每年持续增多，艺考依然很热。同时，教育部在日前下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仅有升学考试这一作用吗？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艺术还有哪些作用？家长该如何区分艺术教育与艺术培训？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刚才听到预告了，我们讲的关于就是艺术教育的相关话题，因为马上艺考又要开始了。而究竟这样的艺术教育该如何开展下去，就是我们今天最关注的话题，将跟您一同关注家有儿女如何让艺术梦想照进现实。首先呢，还是老样子，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传媒大学艺考初试元旦进行，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初三生本月关注两件事，首次英语听说机考，月考后查漏补缺。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寻找诵读人活动日前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好，继续关注新闻。中国传媒大学9号针对参加2019年艺考学生和家长举行校园开放日，解读2019年艺考变化。据了解，中传艺考初试报名时间从2018年11月28号开始到12月23号截止，初试时间提前到2019年1月1号，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在考试时间上将初试与复试分开，一方面可以避开春运高峰，减轻考生及家长精力、时间和费用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考生从容准备，安心考试。在这里也为我的母校打个广告，欢迎各位有志于去考艺考的话，去中国传媒大学去报考，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好，接下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十二月呢，初三生呢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也就是中旬举行的月考和22号举行的2019年首次英语听说机考。那么人大附中崔巍学校英语教师孙慧就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 可以说是考生中考的第一个科目，要提前做好准备。考生想提高听说能力，就要重视朗读。此外呢，月考是检验前一阶段学习成果的考试，这次考试是对考生前一段时间所学知识的一次考察，基本能够全面反映初中学生的总体学习情况。对于初三考生来说，新课大部分已经学完，要进入紧张的复习了，因此这次月考也是一次检验学习状况、查漏补缺的机会，考生要认真对待。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成立大会9号举行，有声阅读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也同日正式上线。2019年有声阅读委员会将集合精锐力量，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中宣部对外出版项目扶贫系列作品、足迹精准扶贫录十本书的有声作品。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还将和北京电台一起策划推出名家演绎名作精品项目，以创作有声阅读精品为导向，推动与地方台的联动发展。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已于日前启动。本月活动将以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在京城开展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广大听众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在线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参与活动。脱颖而出的19对诵读人呢，将在12月31号跨年之夜与北京电台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以诵读经典的形式迎接新年。您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曲，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您现在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也可以实时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直播，也就是既可以收听又可以收看，非常的方便。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关于艺术教育。刚才我还给自己的母校做了个广告啊，希望各位去报考中国传媒大学，因为今年提前了啊，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吧，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去那儿报一下试试啊？如果要是被选中的话，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但是艺术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去培养？是不是只有升学这一个目的地？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的初心究竟应该是什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四中金帆舞蹈团的指导教师吴云吴老师来做个节目。吴老师你好。 你好。 今天呢，请到吴老师来，主要就是来讲讲如何让艺术梦想照进现实。这词儿听得有点虚，但是呢，最近其实大家关于艺术教育关注也非常的多，因为马上就要艺考了，而且呢，从这个2015年开始，教育部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对于这个咱们的艺术素质测评、学校艺术课程的课时、师资方面做出了要求，也引发了这个艺术素质的测评的办法，确定了各种各样的测评的试验区。您觉得从您的从教的来看的话，这几年学校来说，是不是对于艺术教育来说是更加重视了？因为四中其实是我们这个北京教育的一个排头兵啊。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先对北京四中的艺术教育工作的认可。其实从十八大以来，从两个文件的推进，一个是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上面的提法来看，其实现在我们对这个艺术教育，其实说把它再上升一个层次的话，其实应该说的是一种审美教育，审美，因为这个审美教育，对，其实这是审美是艺术教育价值的核心疑云。 所以这个话题来讲的话，这我们要提主要提高的是一种审美教育。当然从两部文件当中也能看到，我们对艺术教育提出了一个根本的任务，这个根本任务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那么这也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它的大家的从党中央开始就有这么一个高度的认识。 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现在艺术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之中，大家也都逐渐的意识到它的作用性非常的大。但是原来可能家长看到的是这个升学通路啊，这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特长，没准我能还能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但是呢，从这个明年开始，在小升初阶段，北京市将取消所有的这种特长生的这样的一个招生之后，大家开始就在反思，究竟我培养孩子做艺术教育目的是什么？您觉得艺术教育对于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那除了刚才您谈到的美育之外，比如说您的舞蹈这样的一个特长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您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如果浅性一点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学舞蹈孩子气质好，他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表达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从深层次挖掘一点，我觉得是一种人格的培养。人格的培养，然后一种品质的挖掘，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慢慢的走入进去，能够感受到的。当然在您刚才说的当中，我要想给大家界定两个概念。第一个是艺术教育，第二个概念是特长教育。大家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详细讲讲啊，这个艺术教育跟特长教育有什么区别？因为要是我是普通家长，我肯定把这俩就归堆到一块儿了。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问题，时常在向我咨询。那么其实艺术教育它不是特长教育，艺术教育是面向人人的一种大众化的教育，是普通化的艺术教育，是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部分，也是为了让人欣赏艺术，这个是为了让人欣赏艺术，而不是让大家都去从事艺术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要给大家能够有一个界定。那么它这个活动怎么进行呢？是通过一些艺术作品、艺术活动，还有一些艺术体验等等形式，去提高受教育者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一种能力。当然这是现代学生在全面发展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教育，也是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德育、智育、体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一种教育。 其实也是提高了我们对精神文化这种产品的一个需求的接受度啊。因为比如说原来那会儿经常有我的朋友说，哎，来姚迪咱们一起，我们这儿有两张芭蕾舞的票，中芭的很难得，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吧。看不懂，算了吧。 很尴尬，很尴尬，不懂，不了解。 是的， 没错，您说的这个确实有一个事例。经常我也会有朋友说，经常我也会提供，我说，哎，我这儿有演出，要不要一起看？不去。其实我觉得，开句玩笑，我和曾经的毕业生，现在都是大孩子们了，可以开玩笑的说，孩子不了解点，谈恋爱都谈不成功啊。因为尤其是在国外留学，这种活动经常会有，去听音乐会，去参加，你不知道贝多芬，你不知道勃拉姆斯，你不知道李斯特，你不知道 Z 娃，你到了俄罗斯你不了解芭蕾舞，甚至到了美国你可能不了解 Marsha Green 等等这些人的时候，好像在跟别人缺什么 话，聊不下去了。 对，跟别人少了很多很多的话题。 而且呢，这个其实一种欣赏美的过程，如同你知道，这是在舞蹈这个领域。那么，如果画画的话，可能对于中国传统的绘画，你可能会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是一个色彩跟构图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但是，如果你是西方美术的话，比如说毕加索，对不对？这种抽象派的这样的一些画家，甚至包括连写字，中国先那像张旭的《狂草》，那你怎么能看得懂？它美在哪儿？对不对？ 没错，没错， 欣赏不了。 没错。 那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们做一个艺术教育？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另外就要说到特长教育了，特长教育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一直从事学校艺术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认为这种特长教育是在孩子在确定了特长发展方向之后进行的一种教育，而且这个教育我觉得是一个积累。我觉得这个积累是一种专业技能，这些它因为在专业上有一个划分了，它特长是已经踏入在专业路线的一个方向了。那么这个特长除了这个专业技能的积累之外，我觉得是就是在品质磨练上的一个积累。因为经常我们会听到在艺术学大家说两个字，刻苦。什么是刻苦？ 那我在这个训练当中，我在和乐团的排练当中，我在学校其他各个艺术团工活动当中的这种合作式的积累，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是一种能力，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能力，情商啊，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不也。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不也可以说得更好一些。这个大家长啊，就听情商比较能听得明白，因为你在一个团里边，相当于你就是进入一个集体的生活，而且经常出去演出的话，就集体生活。如果你要是没情商，你看你就会被排斥在外，你的日子就很不好过。怎么去跟这些朋友们、同学们打好交道，能够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然后在缺位的时候能够补位，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体现出了孩子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学校艺术团的活动当中，不仅是有了一个专业方向的引领，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于孩子这种在集体生活当中的一种能力的一种培养。因为在我们四中舞蹈团，包括四中其他的艺术团、合唱团、国乐团等等一系列的团当中，我们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团训，叫只有我们没有我。哦， 就是永远是一个组合，是一个团体的这样的概念。 没错没错，因为我说的这几种艺术形式，当然是有独奏、独唱、独舞等等，但是在于对于学校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团队群舞，合奏和合唱这样子的一种形式。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要分声部？为什么要去分舞蹈当中？为什么要去分有一部分领舞，有一部分群舞？那么更多为什么在托举舵？ 技巧过程当中，有人在上面，有人在下面，我觉得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合作。当然，我很庆幸的是，在这一系列工作当中，我寻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些孩子们，看到他们可以对这个认可，说更多的是对他有孩子，有些孩子其实他可以胜任更高的露脸的那么一个。 角色， 但是他很主动的会说：“老师，我来当底座。”其实对于这句话来说，不仅是孩子的一种认可，更我觉得更是一种孩子对这个工作、这个事情态度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另外还有一种付出，就是他怎么讲，就是应该是一种他对所有事情地位的一个。 很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对，这也其实是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家长要教不好的话，其实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其实，在今天呢，我们的编辑苏小坤也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六届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周兴教授，来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的。 一个艺术教育或者叫审美教育，从民间的人们越来越选艺术之自然的发达社会标志之外。第二呢，也成为国家对于人的素养培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三呢，就全国教育大会里头对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之中的美育嘛，艺术教育是它最主要的途径和主要的对象，这种强化。第四呢，我们知道习总书记呢提到的德智体美劳并称，其实国家的政策是以德育人。 我们说以美化人来辅助培育人的目标，所以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是时势所然，也是国家政策的真正的倡导。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刚才周教授也谈到了，其实艺术教育对于整个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要，但是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吴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艺术教育分为艺术教育跟特长教育，我要问一句诛心的话题，就是 您觉得艺术教育重要还是特长教育重要？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孩子来说， 我觉得都很重要。都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它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全方位的立体概念。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艺术形式和某一个艺术活动。一个人他要懂音乐，要懂美术，他不是懂，而是要了解，要懂舞蹈，懂戏剧，懂电影这一系列，懂文学。那么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一些，了解一些其他的。 那现在艺术当中不光光是纯粹的艺术，我们现在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一种更多的一种发现，就很有意思。是前段时间我接受一个培训，叫拉班舞蹈的一个拉班舞谱的一个学习的培训，其实我很惊讶的发现到在这里面有很多几何学，有很多 力学，还有很多数学逻辑的概念在里面。 我的天哪，这个舞蹈可以研究这么深啊。 的确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说，绝对是全方位的。那么还有一个艺术教育对人的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形象思维的一个培养，更重要的是一个逻辑思维。 在关于这个取消特长生招生的时候，我看到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大家传的也非常的多。我想问一下，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培养上来说，取消特长生招生会不会对我们的艺术教育产生一些障碍？ 一定会有一些障碍，我觉得会给很多家长一些误导，说取消了我就不再让我的孩子坚持某个艺术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训了，一个练习，这样的深入的一个练习了，因为他觉得没有那个功力嘛，没有那个功利性了。然而恰恰相反的，我想跟很多家长是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我觉得特别想跟家长说，这个东西是长期的积累，是一个爱好兴趣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培养，而不是一个功利目的的取代。 所以在这一点上啊，也希望我们家长有一个意识，就是您现在培养的这些东西呢，也许在升学上见不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了，但是对于孩子未来的人生来说，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意。就如同我周日做校园足球的节目的时候，我经常会谈到说，你希望你的将来的孩子成为一个中年油腻男呢，还是希望他是有一项体育爱好，然后让他在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仍然可以约到几个三五好友在球场上一起奔跑起来的一群，看似是就是尽管年龄是中年人，但是看起来还仍然像追风少年那样的一样的人。 我曾经给我的一个家长发过一个信息，在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况之后，家长给我反馈回来一条信息，我当时看了这条信息，我特别感动。其实也因为也是感受到孩子的学习压力，或者我就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家长给我反馈回来信息说老师，我们从来没有给他报过班，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加过压，他都是自我加压的状况下，相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劝他要多休息一下。但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在我们学校年级艺术特长生年级能排在一个女孩子学理科能排在年级前三十名，我觉得这已经了不起了，非常厉害的孩子， 四中的前三十名，那我的天哪！ 这孩子我都很钦佩他的这种能力，当然孩子很聪明，然后也。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提到一点，这个舞蹈还有就是艺术还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就是在这个通过艺术教育过程带来孩子自律性。 吃东西也要自律。 对， 生活作息要自律。 对，这个特别逗。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今年高三的孩子，准备参加高水平艺术团的一个孩子，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说我要努力做到看见什么蛋糕、面包什么之类的不伸手，看见什么糖果之后不去转头，然后看见什么奶茶什么的要远离，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他能说出来，其实他是对自己有要求，他是自律。然后更多的时间，我想多一分钟在图书馆，我想多一分钟在自习教室。其实这很简单的话语，其实很暖心，知道孩子 能够控制自己， 对，他学会控制自己了。 自控力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人啊，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因为时间原因，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最后呢再说说对艺考期临近，对于即将参加艺考的考生有什么建议？我们也采访了一下周星教授，我们来听听他对于参加艺考有什么样的建议。 艺术的这种敏感度，它是跟性灵情感，我不说天生嘛，它有关系。所以说真正对艺术充满的执念和热情的人，真的喜欢艺术，而不是为了避开这种高考所谓的独木桥可以减低分数的这个，那前者才是真正适合艺考。真喜欢摄影、线条、绘画的光影、舞蹈，当然你难免有些人在模棱两可之间，学了以后热爱，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真正适合的就是他真的喜欢艺术那种空灵的艺术，那种形象的艺术，那种对人的这个精神愉悦起作用的。不过呢，由于目前的艺考它出发点很好，就是说学艺术这些人他的精神精力上啊，他文化课可能会低一点，或者说那些人的注重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

为了应对机动车的污染，北京市创新性的提出了公转铁，也就是公路运输转铁路运输，这已经成为机动车污染防治措施中的治本之策。那么排污许可证也实施了一证式的管理。2017年6月，北京市北京太阳宫燃气热电有限公司正式获得附有国家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目前全市一共对53家企业核发了排污许可证，并加强了证后管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